156年倒数第四行，请看经文：欧灭空本无，宽福住三有。啊，我们看这个两句偈。这两句偈是从上面一首偈而来的，前面一首是把这个虚空与真如本性上比喻作这个大海里面的一个水泡泡啊，偶就是水泡。这个大觉海中，就是真如本性里面，空有这种名相都不可得，正是六祖所说本来无一物。如果说真如本性里有个空，那是有一物，有个有也有一物，有一就有二，有一就有多，那就不是自性。那么这个空有从哪里来的呢？实在说，空有本来不生，而是由人迷失了自信，迷失了清净心，虚妄发生的现象，这个现象不是真实的，是妄想，不是实相。我们讲的讲空也好，说有也好，都不是真实的。但是这个妄想呢，一定是先有空相，而后在空里面呢现这个有相，像唯识论里面所讲的，迷了之后啊，首先现出来的是业相，无明业相，所谓是无明不觉生三系。这个三系里面呢，第一个就是业相，像本经前面讲啊，毁灭之空，由业相在变呢，就是转相，转就是转变，从无相啊转变为有相，十八界一真庄严，转变为有相。那么这个相呢，我们就称之为境界相，就是无明业相转向境界相，这个我们称之为三系相。这个三系相啊，实际上就是十八界一真庄严。为什么说它系呢？这个真实相啊，我们很不容易体会得到，所以叫系，不容易体会。虽然就摆在我们面前，难以体会。正如同像我们做梦， 啊，我们把梦做梦的那个心比作真如本性，比作这个大觉海中，梦里面的那个虚空比作业相，梦里面的境界比作境界相，啊，从这个做梦的这个心豁然变现这个境界，那个能变的就是转向，我们讲见分，啊，所变的是相分。那么由此可知，在这个梦中啊，你也仿佛觉察到这个三细相，啊，那么三细相整个梦境就是三细相，啊，那么在做梦的人他确定了不知道啊，他是在做梦，他不想，他把那个境界当作真实，啊，几个人在梦中啊觉得自己在做梦，啊，如果自己觉得在做梦，他在梦中就不迷了，渐渐就觉悟过来了，啊，同样道理，我们眼前所有的境界啊，就是自己阿赖耶识里面的三细相，啊，这个三细相范围啊非常之广大，啊，包括了净虚空变法界，啊，设方无量无边的国度，啊，华藏世界、极乐世界，统统包括在其中。啊，是你自己真如本性迷了变现出来的现象。那么佛把这个细相跟我们说出来了，我们怎么样呢？不相信。啊，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听了这么多年的经，啊，你们出了家了，你们信不信？你们决定不信。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信，你就是菩萨。你要信，你的心就清净。啊，所以你不相信啊。啊，《金刚经》上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你要信了，你就明心见性；啊，你要信了，你就得离一心不乱；啊，你的生死烦恼就一笔勾销；啊，所以你虽然天天在听呢，听了不信呐。啊，你要说你那个信上，口头上说信。实际上没有相信，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真正相信了，必定有一个现象啊现起，那就是平等心现起。啊，十法界庄严，啊，一真庄严，都是自己清净心中所现之物，自他不二啊，万法一如啊。如果你要信，你这个心量一定现起。你在这个世间还有人我，还有是非，那么这个境界没有现起，没有现前就是不信。啊，我们读《华严经》，啊，《华严经》完全是一个人自悟的境界。佛境界，佛就是觉悟，觉而不迷的境界。啊，昨天念的，智入三界，平等本寂啊。那时候，那个是觉悟的人啊。 看，那么每一个同修都想开悟，都想觉悟，怎么个觉法？佛法里面有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觉悟的方法，都是觉悟的门道。可是在基本上说呢，那弥陀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这是三个必须具备的条件。可是善根里面第一个就是信，那你不信有什么办法？第一个是相信，第二个是能够正确的理解，这条这两条都很难很难，信解不容易啊。福德，福德是修行，古人学佛，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当然，首先呢，你要得到因缘，这个因缘是什么呢？是明眼的善知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这样的一个老师。换一句话说，他指给你这个道路啊，决定是正确的，不是盲修瞎练，不是自己没有把握，随便这一条路给人走，不是，真正过来人，这个是因缘，这种因缘可遇不可求。有了这个明思之路了，从哪里修呢？就是先信，信什么呢？信老师，老师不骗我，老师不会叫我上当，你对于这个老师也信得过，然后他所教给你的你再肯干。现在人学到最大的困难是头一个把老师打个问号，他恐怕不行，他有问题，他不可靠，他恐怕会害我，这就糟了。诸佛菩萨来教你，你也给他打上这个问号，这就是自己没善根没福。所以要相信啊，要相信老师啊。善根从什么地方去培养呢？从福德里面去培养。福德现前了，忽然那个人呢也变成聪明伶俐了，所以修福你看重不重要？从前这个教学，世间教学这是我们中国佛门里面教学都是从修福做起不但是小学， 重视在洒扫应对呀、啊，生活教育，福报就是生活教育。啊，出家人五年修沙弥律仪，啊，就是要学十戒二十四门威仪，生活教育。那么我们今天谁肯做呢？没有人肯做啊！真正用功的人，在家的同学，我是劝勉大家以感应篇文昌帝君应者文了凡四训啊，这是印光大师提倡的，以这个来代替戒律啊，可以把这三样东西当作早晚课诵啊，要修一个阶段啊，总得学个三年到五年，把自己啊基础练好啊，这个不是背诵，不是我每天早晚念一遍我就收手，不是，是要照做啊。这个三样东西了凡四训主要是建立信心，相信因果报应是建立信心啊。修行呢，了凡四训是修这感应篇啊，了凡就是修这个功过歌，功过歌就是感应篇啊，我们图书馆印的很多啊，在哪个书里头呢？德语古鉴啊，你们看看德语古鉴一展开，文就是感应篇，感应篇这个后面，本文后面就是功过歌啊。了凡居士就是修这个啊，他修了十几年。这个每一天呢要展开了检讨的，今天我做了有哪些故事，有哪些我做对了，有哪些我做不对了，要把它记下来，记下来比较，哎，比较什么，一天一天呢故事少了，这是福啊。啊，出家人就不要拿那个功过歌啊，用什么呢？沙弥律仪啊，就是二十四门威仪啊，怕麻烦了，莲池大师有一个记录的本子给我啊，我们图书馆过去啊把它引印出来啊，分发给大家啊，拿这个东西来每一天来检点呢，对照自己的行为呀 啊果然能够学上五年，我们大致上啊，无论是独居，无论是入众啊，入众就是团体跟大家在一块，我们的过失啊渐渐少了啊，福报的基础是一天一天的奠定啊。这个样子你去背诵经论你才会开智慧啊，几时开呢？福到相当厚了，智慧现象啊，绝对没有说是只背诵经论不修福会开智慧的，没有，没有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些我过去都曾经跟各位说过，讲过很多遍了啊，不肯做那有什么办法呢？ 那就没法子。啊，你是不肯修福，背诵经论，到后来两种结果。啊，第一种结果呢，变成书呆子，视而不化。啊，一生等于背诵，背的很多，不懂意思，一生不开始会，就书呆子。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变成了狂慧。就这两种结果啊，所以古德教学者福慧双修啊，啊，避免堕在这两种不好的结果啊。这个两种不好的结果啊，你变成书呆子，那是你可怜的愚痴啊，你一生愚痴啊，啊，那是你自作自受，没话说。如果变成狂慧的话，要造许许多多的罪业。啊，这个报身完了之后，来世啊，多数都堕三途。那么诸位想，这多么重要呢？我们感应篇印过很多次，数量都相当之多啊，主要就是希望大家了真正能在福慧上奠定基础啊。时间是要相当长啊，绝不是两三年就能成就啊。我们看古德啊，你们注意稍稍留意高僧传第四传啊，或者你留意啊这二十五史，你看专记里啊，古人差不多有一半以上这个时间呢都在十年啊，才能够修到福至心灵啊，就是福德有基础了，智慧开了啊。儒家的学记里头也说，七年小成，九年大成啊，这个都是科学求证的啊。那么还有一些啊，数量也占了不少，二十年、三十年啊，那么这个境界就是不得智慧现前，这个境界才得到啊，有二三十年的啊。所以这个东西要有耐心去修啊，啊，精进不懈。啊，如果是懈怠、懒惰、敷衍、混日子，那是一辈子、一生不会成就。啊，可是你必须要记住，你这一生不成就，你来生必定不如这一生。这个是可以断而言之，可以下断语，啊，来生比不上这一生。尤其是出家人啊，来一生决定比这一生差很远很远啊。为什么呢？用这一生你现的出家相啊，你现的像是人天示范，你接受的是十方供养啊。古德常说，吃煮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啊，心生不了道，鸡毛在脚踝啊。出家人这一生不能成就，决定在三途啊。这一点诸位要特别的留意 啊，出家不是一个轻易的事情。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不是往上升就往下堕落。啊，要想出家保持这个样子，来生还这个样子，恐怕办不到。啊，没那么简单。啊，保住人身，在家人比出家人容易。啊，那么这一点，希望大家要特别留意。啊，我们最近印的《安世全书》，啊，今天送来了一部分，数量不多，只有一百多本，啊，听说下个星期二可以全部送来，送来的时候再赠送给诸位。啊，照《安世全书》前面那个文昌帝君因治文来修也好，啊，那一篇东西跟这个感应篇大致是相同的，啊，这些是特别劝勉在家同学，啊，出家应当是以沙弥律仪为主，啊，如果要用这个安世全书跟这个感应篇，那是辅助，啊，宾主。要很清楚，啊，出家人修学的时候，五年的功夫啊，学沙弥律仪啊，才能把这个基础打好啊。近代的模范印光大师是一个，啊，他老人家的文钞流通的非常普遍，啊，差不多都不，啊，虚云老和尚是一个，啊，虚云和尚年谱，啊，许许多多人看到年谱信仰佛法，升起了信心。啊，他这一部年谱度了不少人。啊，禅学法师的《隐尘回忆录》在香港印了九版，啊，印过九次。啊，在台湾大概只印过一次，那是什么呢？华冈《中华大典》里面。印过的，啊，其他地方没有印这个单行本流通，啊，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香港的本，啊，这个老法师的这个回忆录啊，值得一看，可以激发道心，啊，不亚于虚云和尚年谱。香港那边印了九次的，有他的道理在。这是我们的模范。啊，人家怎么修学，怎么成就？啊，再想想我们自己，每一个成就人都是从苦难当中过来的呀。没有苦难的折磨不能成就，啊，现代人所以没有法子成功，换句话说经不起折磨，稍稍受一点苦了心里就不满意了，啊，就不肯学了， 啊，就得想动脑筋去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去。啊，他怎么会有成就？所以一个明理啊，一个觉悟的人，一个开智慧的人，他的行持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的态度给带迷的时候不一样。那么这些呢，通通说的是我们自己本分上是啊，我们心在境界里面不平，决定是迷没有啊，没有开智慧，也没有福报啊。有福报的人心量都是大的啊，心量大才会有福报嘛，那心量小哪里会有福报呢？这个是一定道理的啊！不谈佛门的这个智慧啊，世间人就是量大福大了啊，量小福就小啊。啊，佛的福报圆满了啊，福慧二足尊，因为佛的心量啊，是心。如太虚量周沙界，所以他的福报圆满了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守住这个小心量？为什么不能把自己这个心量脱开呢？啊，自己迷，不知道自己迷，反以为自己有智慧，这是错误的啊！自己迷，知道自己在迷，给诸位说，这叫实觉。你看《起心论》里面讲的实觉位，最初的这个实觉位，知道自己迷啊，这个人就开始觉悟了。知道迷怎么样呢？你就肯呢？去想如何破迷开悟啊！最怕的是自己迷不晓得，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啊，以为自己很有智慧啊，这个就坏了那么这个两句经文里面给我们说明了啊，由于我们迷失了尘缘之具体，前面经文讲的这样，把自己的三德一边呢变成了三种迷惑了，无明惑、尘沙惑、见思惑。现出这个现象啊，就是根深气界啊，我们常讲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就好像是你的心，心里头本来没有梦。你们想想，心是不是本来没有梦？如果心里要是原来就有梦，那这个梦永远存在啊，啊，梦不应该中断吗？啊，睡着了做梦，醒了还做梦啊，才对呀、啊！你心里本来有梦吧？啊，睡的时候有时候有梦，有时候没有梦。啊，醒着的时候决定没有梦， 可见的你的真心里头原本没有梦境啊，我们真如本性亦何如是啊，真如本性里面本来没有这个虚妄的境界，这个虚妄境界是自己迷了以后变现出来的境界啊，你迷的浅变得这个境界就比较善，你迷的重变出来这个境界就比较慧浊啊，十法界从佛菩萨到三恶道，那就是对于自性啊迷有浅深差别不同，迷的最浅的是菩萨的法界，迷的最重的是地狱法界，都是迷失了自信心现的境界。那么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一个迷的轻，一个迷的重，他对于整个人生观感啊，我们今天讲的人生观、宇宙观，他就不同，就不一样啊！啊，世间人他迷得轻一点的，他的人生观、宇宙观就比别人要高超。迷得深的人的时候，一生被生弄死啊，所以我们不要谈十法界，就在同一个法界里头，我们这个临近的啊，常常接触的啊，这个小小的层面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究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佛法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而佛法呢，最重要的就是这几部大乘了义的经典。像华严、法华、圆觉、楞严，这些经是究竟了义的经典啊，这一步问题就解决了啊，就可以破迷开悟啊，就可以见性成佛啊。那么经常跟我们讲的偶灭空本无，宽复诸三有，你信不信？这个偶就是代表什么呢？水泡泡，代表的根本无明啊，根本无明破了，虚空都没有啊。正是永嘉大师在正道歌上所说的，日后空空无大仙啊，参加所讲的粉碎虚空，虚空都能够粉碎啊，这个就是此地偶灭的意思啊。空本来没有，哪里还会有有呢啊？三有是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啊。三有就是指六道轮回呀啊，就是指诸佛刹土啊，三界六道我们把它比作梦境 啊，梦见本无啊，觉了就本无，迷了就显妄相。我们这个境界像是妄相啊，所以诸位要从这个地方一下醒过来了，心就平等。啊，真正醒过来了，就像六祖大师所说，何其自信本来清净，何其自信本无生灭，何其自信啊本来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本无动摇没有来去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真正明白他的心平了，他眼睛里面万法一如，自他不二啊，对每一个人就跟对自己一样，爱护一切众生跟爱护自己一样，为什么呢？一切众生原本就是自己，所以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心自自然然流露出来，这个不是勉强的啊，不是别人教的啊，不是别人劝导的，也不是自己发愿，哎呀我要对人嘴，不是，自然现出来啊，一点都不勉强我们再看下面一首偈：贵云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圣性无不通啊，顺逆皆方便。啊，这首偈各位要特别的留意。啊，你要问怎么个修法？我们要怎样才能够见性啊？文殊菩萨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归云就是归真啊，归本啊，性无二啊，我们现在没有归元的凡夫地，我们的自信跟归元之后成佛的那个自信是一不少啊，性上讲不二啊，不但是自己在凡夫位跟在佛位上性是不二的，同时还要晓得在一切万法上也是不二的。我们还拿梦境来做比喻，就是做梦的时候你在梦里头迷了不知道做梦啊，等到你醒过来的时候哎，你晓得在做梦，你做梦的时候那个迷的心给你醒过来的心是一不是二了整个梦境就是你自己心变现出来的，梦境里面那些人物山河大地虚空他那个心给你的自信是一还是二呢？还是一个吧，经上常给我们讲啊，一心 一切心啊，一心是讲你自己真如本性，真如本性迷了之后变现出